满莲花。 林忆莲是一杯红酒，她的歌，她的人，都让人心甘情愿地一饮而尽，直至一醉方休。一首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，烫贴千万人夜里未眠的心。这首歌是2007年最动情的情歌，也是近年乐坛最佳现场之一。一起来听到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 想让自己 己醉，让自己远离了许多恩人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请你忘了我是谁。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，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。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？我想我做的对，我想我不会后悔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让我先好好爱一回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在《无赖》这首歌中，林忆莲又一次用她最纯净的低吟唱着自己的情怀，那极富磁性的嗓音让歌中的自怜自哀变为心碎过后的一份坦然。她的声音永远毫不掩饰地流露了一个女人的爱和忧愁。一起来听到《无赖》。 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，我在假度，不让你来去自如是一种满足。你好顽固，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，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，你的欢呼不让我说哭就哭，你看得好满足。原来我们都是骗子，是无奈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，你只好在那里的乖，多么不想待，还有多么不想傻傻的乖。我们都习惯性的耍赖，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，以为享受着那一时的澎湃。 这是一首现代人心结纠葛的灵魂叩问曲，林忆莲版的编曲宛若好莱坞大片剪辑一般，不断地冲击听觉和想象，琴柔间透着张力，在低音和高音间游刃有余，深情款款，又是大气磅礴。

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。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。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。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，太委屈、哦、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。太委屈，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。太委屈、哦、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又听人说 低语问候伤感坦荡，侧影而平和最为动人。不管是林忆莲还是这首我最亲爱的，都散发着柔柔的光芒。林忆莲讲的是温暖和感动并存的感情，你是否听到了眼里起的涟漪，心里有了裂缝呢？一起来听到我最亲爱的。 爱过你就不怕孤单，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完的日子你别来无恙，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 是一种浪漫，关系虽然不再一样，关心却怎么能说断就断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。既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亲人一样，像亲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等不到你，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，我依然愿意嫁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。 林忆莲用一首《克普勒》为特殊儿童发声，是别出心裁，也是爱之所然。这份大爱是陪伴，也是鼓励，他会一直陪伴你，相互辉映，延续光明。一起来听到《克普勒》。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挂在天上放光明，焚烧我的孤寂，提醒我，我也只是一个寂寞人。 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过去，提醒我，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一个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我的过去，提醒我，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，我不再是一颗寂寞。 不羁的摇滚莲用全新改编的《盛夏光年》打出一记摇滚能量炮，编曲不落俗套，同时又不会喧宾夺主，立麦和手持话筒双管齐下，林忆莲仿佛一人是两脚，将歌曲中情感的拉扯和果决、不舍与执着、冲突立体的完美呈现。一起来听到《盛夏光年》。 是更欢乐，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。让盛夏去贪玩，让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。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空未来。 他纪念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苏打绿《下雨的夜晚》。 今天他都没有察觉，心疼你不懂告别，让过往不断上演，记得伤痛倔强盘旋着，那一天下雨的夜晚，你的心整个都摔碎了，让雨水静静掩护你的眼泪。我不会问，不会说，你太伤了一片石头了，我会在这里陪着你。 有